scientists are gonna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来自于苏格兰的 DJ Kevin Harris 和红遍全球的 Sam Smith一次非常灵动的合作 Promises。 Sam Smith 呢也会遵守他的诺言来到中国，来到北京，还有会去往上海。就在这个月的月底，他会带来他的2018 Sam Smith 痛快感受北京演唱会。我相信呢，这也是 Sam Smith 他本人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北京，相信他会对这个城市有一个全新的感受和一个体会的。而喜欢他的歌迷呢，也一定不会错过他在我们的家门口带来的这一次近距离可以跟偶像跟歌手接触的一个机会，来看这场演唱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10月8号星期一，国庆长假之后，很多人在10月第一个工作日哈，我也一样。下午的3:05，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在全新一周开启时刻星期一的直播。今天很多人见面第一句话可能是说假期结束了哈，假期走掉了，工作和生活又恢复了常态，广播里面的直播也要继续走起。下午好，好听的歌要唱起来，来一首可以造气氛的歌，有请阿丽。 带来这首《一想到你呀》和老人饮酒歌的串烧。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哈，但是我真的是一想到上班真的莫名的兴奋。真的这种兴奋劲儿从昨天晚上就已经开始按耐不住了哈，因为可能很少有人会像我这样在十一假期当中哪里也没有去，属于家里蹲的类型，因为完全需要宅在家里面好好带娃，所以陪伴孩子是我这个假期当中所有和全部，但也没办法，生儿育女养育他们陪伴他们就是我们身上的责任哈，一开始就没退路。 没有出口，如果不能说后悔还能说什么，我想你应该知道彼此的想法，爱情终究变了样，我们承认 回忆，我们。 开始就没退路。十月八号星期一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开场的三首歌都是快歌，也是想给你十月的工作加一加油，打一打气。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和两岸 我记得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就在上个月，在我的节目当中呢，曾经首播过这部电视剧当中由那英演唱的片尾曲《雪国远方》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和拉拉徐佳莹的合作，演唱的是剧中的主题歌《一江水》。虽然说翻唱的还是一首老歌，但我想却受益了两代人，可能还不止两代人。年轻的一些朋友呢，可能因为喜欢毛不易，喜欢拉拉徐佳莹，然后也顺便知道了这首王伟斌老师作曲作词的歌《一江水》。而我父母那个年纪那一代人呢，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旋律当中又重新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所以可能是生活习惯听歌品味完全不同的不同时代的人，也可以一起来分享这样一首《一江水》。哎呀，我就知道打开微信平台一定会看到很多很多平常酷爱摄影的朋友们，在这个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出去玩出去耍，拍到了不少的照片和佳作哈。啊，真的让我暗自神伤，要哭一会儿。让我们这样一种十一假期当中只能家里蹲的啊，这个妈妈们哭一下。你们怎么那么会玩，那么会拍呢？好，来等待你们的更多的佳作哈。也要问候一下在微信平台上面来报道听友们，包括静，包括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宋丽、毛 CC 还有以及费劲儿。不过我要谢谢那些发来照片的朋友们，可能也会给我一个参考的范畴，因为我还有年假没有用完，虽然年假所剩不多吧，但是可以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我看看可以选择去哪里，在你们的照片的参考之下哈，出去再耍一遭。好了，和你一起唱3:21，周一下午的直播。琪琪说能够听得出来 DJ 很兴奋，确实九天没说话了哈，跟一岁的孩子还唠不了这么多话。 微风吹过了，阳光闭上眼睛，会听见一首歌，你在心跳唱些什么？想起你了，想起花开了，单纯的快乐不必选择，未来如何，现在不急着预测，自然就够了，牵手走过每一段路，都有画面值得去感动。我的梦里有一串风铃，感应有你走过的风景，当风吹起熟悉声音，每周我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四，适宜穿夹克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资讯。电影《海王》于近日重磅发布5分钟超长中文预告片，最大看点无疑是极具冲击力的视觉奇观。无论是美轮美奂的亚特兰蒂斯盛景、光怪陆离的海底生物，还是短兵相接的海底大战、惊险刺激的陆地追逐，都让人惊叹于影片想象力的登峰造极。海王最经典的造型也于预告片中首度曝光，而最新公布的电影海报上，在海中高举三叉戟的海王也正是身着这套经典盔甲，王者锋芒毕现。电视方面，为了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央视动画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制作开发了一带一路主题大型动画系列片《丝路传奇》。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丝路传奇大海图分别以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各国、首开丝绸之路的历史事件和元朝航海家翁大渊游历亚非各国沿海的历史故事为素材，通过再现陆上丝绸之路，培养孩子们攻坚克难、结交友谊、胸怀天下的精神，同时通过展示海上丝绸之路的壮阔，培养孩子们开拓进取、无所畏惧的海洋精神。两部动画于今天起在央视少儿频道银河剧场栏目晚间黄金档播出，每天两集。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欢迎回来，欢迎回到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北京音乐广播。十月八号星期一，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十月里面第一个工作日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谢谢你继续收听。已经是下午的3:34了，快要接近一个临近下班的一个时间了。不知道此刻在路上收听的朋友们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今天的路况还可以啊？所以我在猜想说，会不会是有一些朋友公历假期休完了，但是呢，还有自己的年假在续着。所以还在外面继续飘着耍着，还没有回到北京。所以那么11朋友圈摄影大赛的最终争夺还就未见分晓了哈，还有悬念。不管怎么样，希望玩的已经尽兴归来的都还开心。好了，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很适合在路上开车，你来听。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在 Chinatown去找那家乡的味道，整天驾着车在那花满图画的街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只有神像的摆设在我心里面摇，整天驾着车在那 ABCD 的街上摇，快乐不快乐我也不要知道。 的北京的梦，你每个笑容还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挤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绿叶的四季夹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云像是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像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感觉好无聊，喝一下民谣去享受家乡的味道，赚钱驾着车在那红灯绿灯的街上摇，哪里的协调你可让我知道，远远的世纪坐着北京的梦，每个笑容它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骑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绿叶的四季夹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像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像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像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 要谢谢在微信平台上面留言的这位听友茶坛子，说是刚刚落飞机，刚刚飞机落地，打车在回家路上，在收听着广播。那你可以告诉给我，外国的月亮圆不圆呀？你去的这个城市堵不堵车呀？还有外国的小食好不好吃啊？正好告诉给我这样在十一假期哪里也没有去的人啊。刚才在上直播之前的时候，跟两点钟的那个直播时间段古月交接的时候，还在聊好吃的，然后以至于跟导播在导播间里聊好吃的，差点忘记了进直播间上直播。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下午好。 的冰雪灌溉绿色的一切，你给我的爱，百合的气味。 张靓颖感觉，毛茜茜说在家待着并不比出去旅行人挤人差，心理感受好就已经足够了。的确，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也可以来说说你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长假的感觉。我相信有旅行出去游玩的感受，也有哪里都没去，像我一样完全是家里蹲的纯休闲，感受半个北京城都空了的感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这样的感觉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最好时光说去南方流浪吧，北方已经开始降温了，落叶落得差不多了，秋色渐渐褪去，但是应该红叶这个时候才风来，对呀。好像应该是在这个月份啊，十月份的时候，枫叶才会最好看，层林尽染的颜色才好看。 来自于田馥甄。微信平台上面的听友们，谢谢你们的留言。猫 CC 遇见丽江的晴天说，有20多天没有听到戴姨的声音了，周一又期待来了，想听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抱歉，我才看到你之前的留言哈，我觉得你现在留言的方式越来越像一个音乐 DJ 了，特别有前面一个铺垫，然后一定要放上一句特别恰到好处的下午好，然后开始你的节目。还有谢谢茶坛子的补充，他说甭管去了拉斯维加斯，还是去了华盛顿，去了大纽约，都该收收心了啊，因为2018年所有的假期都已经结束了，所有的法定假期就已经 over 了吗？距离下一个法定假期元旦新年还有85天。我跟你说完这句话提醒了之后，很多听友很想即刻关了收音机。 这世界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什么幸福别走得太仓促，云和天别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断不了一人日夜牵挂，唱情歌说情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情书，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一首简单的歌。微信平台上面 Pop 其他这位听友，你发来的图片还有你说到的新闻 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发生在北京。这条新闻我恰好今天也看了，就是在北京地铁上，说有一位妈妈怀里抱着的孩子睡着了，这个孩子看起来，从照片上看起来应该有个六七岁的样子，或者有个五六岁的样子啊。妈妈呢怕孩子踢到旁边座位的这个乘客，也怕孩子的鞋弄脏了别人的衣服，然后就一直用手捧着孩子的脚，抓住孩子的一双鞋，而这个姿势呢一直保持到了到站之前。其实我看完这个消息会觉得说，想到很多家长现在会说，哎呀，从小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学校，最广泛的课外兴趣班，要穷养富养，要如何如何。但可能在瞬间我会想到是，这些可能都不及让自己的孩子从小从骨子里面表现出很有教养的一面。我相信这样的孩子，就是在照片当中这个妈妈所带大的孩子一定会是这样子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最好的教育，如果从家庭来说的话，可能不一定是什么名校名师名家的指点和亲授，可能是来自于内心当中的一种修为和修养，就是能够多为别人的着想的一种善良，不需要别人去提醒的一种自觉，知道在什么时候该适当的约束自我的行为为前提，可能就是很多孩子需要从父母从长辈从家长那里获得的很重要的不可被替代的一种课程。这个课程远比我们在平常的那种直白和严苛的说教要更有效果。这是养儿之后思考了很多。好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交给张清芳，加州阳光，窗外阳光正好，下班的时候多看几眼。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明天周二下午的和你一起唱，我们再见。小提琴名家安妮·索菲·穆特携手波兰华沙交响乐团，10月17日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致敬潘德烈斯基85岁生日音乐会。 创作生涯经典作